大匪看天下。咁咧就今日喺二月九号，咁听日二月十号咧，我哋又食年夜饭。咁啊，网台食年夜饭啦，自己巴打台。咁啊，同埋公司都食年夜饭，摆五围。咁啊，听日正式咧就我哋就喺维园咧就摆档。咁日头咧就卖四小宝，同埋做嗰个敏迪啊、洗头水啊、果干呢啲啦。咁夜晚咧就卖菠萝啊、冰糖葫芦啊，咁啊分日夜啦，咁咧就全天候做噶啦。咁如果有其实唔使人啦，因为俾搵晒散工。咁咧，听日开始忙啲，因为咧临年尾，咁咧又准备过去呢、這个台中，因为初八起行。因为个仔都翻去，所以咧，再讲多次啦，你哋唔使问我噶，啊，咁我咧就唔会去初八咧星期二得到个网聚，因为咧我同阿老温咧就会同杰拉德佢哋咧就约咗喺台中见，咁阿老温星期一都过嚟搵我嘅，咁我谂住初八咧就同埋我仔咧一齐过去，咁另外有啲网友咧就我哋星期一 book 机票，吓、啊，因为咧要就翻阿老温。嘅航班，因为佢都未 book， 咁啊星期一齐 book， 咁有几个网友同我一齐过去啦，咁话咗去台湾有段时间啦，咁都过去啦。咁另外咧就再讲一讲啦，因为咧过年咧我哋休几日，初五开始，咁啊年三十晚都休息啦，咁咧就网台休息。咁如果咧要买健康食品咧，又要争取呢几日啦，因为咧就新蒸头咧就买药麻麻地啦，系嘛？咁讲多几秒啦。啊，咁咧就老件赶唔到啦，因为仲争包装，咁要过咗年后啦，要三月头先至有啦，真正。咁咧就暂时都系干宝、敏迪、四小宝。咁如果大家咧想知道呢啲嘢咧，可以落去睇一睇嘅，即系落去维园嗰度睇一睇啦。咁个招牌写住大匪最为食。咁啊，都系嘅，人肥有原因，呢个口头禅嚟嘅。咁咧就好多留言啦，留言日日都闹我。其实咧，好多人喺度同佢喺度争辩。嗰啲人即系其实有个 Y 先生啦，即系啊，佢本身佢系打简体字，佢系日日话我闹啲民主派。咁但系咧，佢自己本身咧就我估啦吓，翻墙嚟睇啦。咁啊，每人有佢要讲嘅嘢啦。好似刘小穗咁，佢唔系嗰啲有湿疹，寻日咧银屑症嗰个咧，即系做健康解码出噶啦。咁咧佢就银屑症咧就嚟食敏迪，食咗个几两个月咧，佢嗰啲皮肤变晒，好咗好多。咁咧就迟啲佢可能咧就会即系亲身个案啦，咁有啲相啊，大家可以睇下，佢都出样做节目嘅，咁咧就等大家知道啦，呢后生仔啦，廿几年嘅顽疾，而家可以唔痕啊，咁佢都讲嘅，佢话咧啲人成日讲咧话佢冇用啊，或者你啲健康食品咧唔得咧，系因为佢哋冇呢个病，佢唔知道咧有呢个病嗰啲人好痛苦。所以呢唔使同嗰啲人讲㗎，因为佢係为闹我而闹我。有啲人话我搵几万蚊叫鸡洗晒啦，你唔明白。咁我都话啦，我呢种人好麻烦嘅。做节目都有讲，嫖赌飲吹我都唔啱。所以我咪话唔嫖唔赌正一戆鸠佬就是、我呢啲人。咁啦咁咁你哋鍾意点讲其实又冇乜所谓啊。不过所以我话叫啲网友唔使覆嗰啲人啦。係咪有啲人话建议我 bot 咗佢，只要你唔可以我度卖广告，其实我唔会 bot 人嘅。我 bot 嗰啲就係话佢喺嗰度呢卖广告啊，摆 Facebook link 啊，咪买 YouTube link 啊，我 bot 佢嘅啫。其实对我嚟讲真係冇关系。咁如果大家想去星期二得到啦嘅网聚就自己同我 Tony 报名啦。咁讲到呢度啦，嘥咗几分钟。咁系唔系仲有过年安排？咁咧，我就会将嗰啲旧嘅节目咧，即系好早期嘅节目咧，《大匪看天下》里边嗰啲节目咧，我就再重新再剪辑，喺过年嗰度咧就当《大匪看天下》重新再摆落去。咁啊，等过年有啲人未听过嘅，咁啊听翻啦。系多数都系讲 大陸啊，我啲經歷啊，譬如有啲實際操作嘅嘢，雖然過咗時㗎啦，咁但係咧都可以有趣啲嘅。咁另外仲有強角生還者啦，都會喺段時間咧就擺啲精華片段咧喺嗰度播嘅。咁啊，跟住過咗年後咧，三月份咧有啲新節目開咧，咁我就會做少啲㗎啦。不過即係暫時仲需要我，因為咧我整合緊，整合緊。咁如果咧你哋想喺網台咧或者想做節目，咁我呢就俾制作费咁可以傾嘅，因为我本身呢就想做多一连串嘅嘢啦。啊唔好闹我啊，讲到呢度啦。先讲郑安琪，全香港最红嘅女歌手。呢、這个无可否认，佢讲嘢比唱歌叻。唱歌唱得好辛苦啊，唱咗咁耐呢啊。唱喜帖街啊，啊山林道啊，唱到咧街知巷闻都啦，都不如佢嗰五分钟录音，真系当之无愧。喺我哋觉得咧，即系唔好讲小住啦，即系得几分钟。谢安琪咧，佢好多时候讲社运啊，讲社会嘅现象咧，唱歌唱好多。但是唱得咁辛苦，不如佢一段录音就喺 Facebook 咧引起全部谩骂，又乜又乜啊！包括咧嗰啲前拳头党嘅乜乜医生啦、不知所谓。哎呀，我好欣赏佢嘅，而家佢咁样讲咧，话啲疫苗有事咧，我而家我要驳咗佢又唔听。呢、这个人哋喺人哋嘅私人 group 度讲乜嘢？个言论自由，公开讲都冇问题啦，使乜驳人啊？你啲所谓咩原则派啊？吓、啊，即系唔啱听嘅嘢就可以咁样？其实我真系唔知道实际嘅情形系点吓。嗰、那个乜乜医生啦、讲到自己如何如何嗰啲啦，一片骂声。其实对社会是好的，即是谢安琪这件事呢，林郑这轮停学搞到风风雨雨，其实真是太急，很多家长适应不到，同埋安排不到细路仔，即使你说学校开放俾他们返学都好，晏昼嗰餐怎样使唔使搞，因为他最惨就是你返去呢，你当托儿所都啦，他们有餐饭食㗎嘛。咁你嗰啲放学究竟有冇呢，校车怎样安排呢，会唔会仲有校车呢，是嘛？呢啲种种啦，林林种种啦，好多家长会带俾好麻烦。香港政府话停就停，考虑得唔够周详。但系我认为佢停系啱嘅，因为人命关天，冇嘢大得过人命。唔理任何原因，人命系最大嘅，所以。停放我是赞成的，但是呢林郑做得不好，处理得不好。这样的时候呢就一片骂声，但是呢谢安琪救了他的命。所以呢谢安琪呢以后呢逢在呢政府有什么政治危机呢，就谢安琪呢 就出返五分钟录音，那就可以化解了了，转移视线。是不是所有的政府的宣传都不如他一段录音。所以林郑呢应该颁个好市民奖俾佢，同埋大紫荆俾佢。我哋本身好多呢网上呢或者流传啊，打疫苗啊，点样点样啊，有咩问题都好呢，佢一讲咁呢就全世界都出嚟讲俾佢听，包括呢个袁国勇啦、蔡坚啦、好多嘅医生啦，不停喺度讲疫苗系咁样咁样咁样，系点样点样点样。唔系佢讲嗰种，令到全人类呢，即系全香港呢嘅市民呢，就对而家流感疫苗呢有咗更深嘅解释。咁当然有啲人都系㗎啦，你讲啫，我唔信你呀，咁你可以继续唔信。但系呢成个医学界呢真系企晒出嚟反驳啊谢安琪。所以谢安琪呢呢件事上高呢，我哋应该表扬佢。令到人更加明白打疫苗是咩回事，帮唔帮到细路仔同老人家，系咪啊？ 所以谢安琪是应该得到大紫荆勋章。他是宇宙最强流感疫苗的最强代言人，所以呢做任何广告都好，以后逢是政府有什么政策推出都要找谢安琪。这一个先是谢安琪现在最大的贡献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更犀利，从来没有一个女歌手可以在 A1 头条那里可以横扫所有的版面，包括文汇大公。我哋成日讲呢大和解大和解，香港要大和解。而家全香港嘅头条 A1 都系谢安琪，包括文汇大公。所以呢一个人先至真真正正系最受欢迎嘅女歌手，迟啲做特首都有机会。系咪，因为最得到所有人嘅报道。啊，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啦，讲翻流感啦，好多即系呢次为咗咧停课，就系话截断咗佢嗰个字，即系嗰个自感源啊，即系嗰个源头啊。因为只要你唔再接触佢，切断咗佢，啊，咁啊放假，咁啊变咗冇互相交叉感染。咁香港政府就想做呢一样嘢，咁但系咧。流感嘅嘢係咁簡單嘅啫。当你越冻越乾，佢生存嘅能力越高。只有回暖佢先能够解决嘅。停课有冇用我唔知。因为呢当你停课咗嗰啲咁嘅細菌留咗一啲门病啊各样嘢呢，当你好返嘅时候呢，你再去返间学校呢，可能重新会再嚟过。呢、這个就是而家嘅源头，究竟可以点样做呢？点样解决得到呢？因为死咗真係好多人，今日好似听讲话又死咗9个，头尾呢已经死咗百几人。所以呢都保重身体啦，其实今日呢冇乜节目做㗎，不过有啲嘢想讲，咁啊讲埋过年嘅安排，所以特登做呢一节大飞看天下嘅。希望大家呢农历新年愉快啦。咁星期一我努力啲啦，一间呢唔知有冇时间可以录多节啦。呢一节到呢一度，下次返嚟再讲。